好，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生意兴隆，身体健康， 人日快乐、 人日快乐， 人人都生日。 我哋系星期二得到呢、个叫做咧人日特别版。咁因为咧、出街嘅时候咧就系初八，就正式啊鸡年啦。出街嘅我哋录音嘅时候咧，其实咧好似要指示先系鸡年啊，因为咧 立春立咗春啦， 立咗春啦， 啊立咗春，今日已经系鸡年啦，因为好多人咧有个嗰啲好多谋唔系初一就鸡年啦，大家鸡年快乐。其实咧初一至到初六咧都仲未系鸡年， 哦呢啲， 因为未系立春啊嘛。如果以往啲人咧，即係真正係去睇依樣嘢咧，會計哦，你屬咩啊？我屬雞喎、未啊，初一出世你都未係屬雞啊，你仲係即係依啲嘢咧，就係嗰啲叫做咧睇上腦嗰類啦。佢哋咧就係咧就真猴就假雞，因為咧你未係雞嘅嚇、即係咧要立咗春先至正式係雞年。咁所以咧。好似今晚先系立春喎，系嘛？定系听日？ 琴日二月三号立春，今年 二月三号啊！我即系今日二月三号啦。 系啊， 咁啊，已经系立鸡年啦吓。 咁啊，除非系立咗春之后先过年咯。咁如果你又咁啊，咁一就系计翻下一个生肖咯。 系嗱，咁啊，今日咧就我哋嗰个安排咧有啲特别，因为大肥其实喺出边食紧嘢。咁啊，我哋今日人才仔仔啊都有十两百两有喺度噶。咁啊，介绍下自己先啦，因为有两位嘉宾。 我是 Thomas。 Thomas。 哎我叫阿力。 阿力阿力经常都有嚟㗎啦，不过就出即係之前好似出过一次做节目係啦。因为有一次录咗就冇播出嚟㗎，嗰集我哋都諗都算啦，唔播啦。费事益佢吓，费事益救佢。咁啊主持就我同阿 Dilbert。 咁啊，两位嘉宾，咁一阵咧又会换人啦，又换出边，仲有另外嘉宾嚟，同埋啊大肥入翻嚟咁样嘅。咁啊，恭贺大家啦，即系趁住呢个叫做新蒸头啦，祝大家身体健康啦。因为咧发财咧，我相信好多听众一早发咗财噶啦，都唔使恭喜发财噶啦。咁最紧要咧就身体健康，有钱都要有健康去有健康去享噶，系咪啊？俾你百五岁命，唉惨啦，个个攞综援，点样挨到百五岁啊？ 我哋之前咪有一句好毒嘅说话，祝你长命百岁，但系百病缠身。 系一年做两次手术系嘛？唉，真系呢样嘢真系恭祝人哋真系好大镬噶，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唔好咁独立啦，今日恭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呢个紧要啲。咁嗱，今日咧我哋其实初七最大件事系乜嘢咧？梗系一个叫做林郑月娥搞嘅造势大会啦，吓喺初七。咁啊，大家 叫造势喎，嗰条分享 会参选分享会， 分享会系基督教啊，即系。 系啊，嗰啲咧， 我道会嗰啲咁样， 嗰啲宗教团体搞分享啦。 佢个名都奇怪个人嘅。 首先咧，佢咧请咗好多佢啲中学同学啊，喺度不断讲佢吹嘘以前佢做叫做咩 head girl 系嘛，不断讲自己系 head girl， 又话点样讲咗好多次啦。唉，咁样啊，大家有啲咩意见俾下林郑月娥咧？ 哦，佢都系抄一个人嘅啫。 边个？ 你记唔记得咧？每年咧嗱，而家就 DSE 啦， 行 市啦。以前会考一有会考出结果呢就永远会有一个人会出现嘅呢、这个名字一年出现一次嘅。 李宇大。 冇错。 我好耐未听过喇。 十优状元系咪 七优。七优。因为当时唔系考咁多科嘅。 哦系喎、哦。李宇大好似系讲七十年代定系六十年代。 更早佢更早。 咁上下李宇大今年都系七十岁啫。 佢早少少嘅。 因为李宇大呢就系我个区嘅区议员嚟嘅。上一届。今届输咗， 今届玩 输咗俾个僆仔，佢禅位俾一个徒弟， 但系禅唔到， 禅位不成，系啦，咁啊嗰个僆仔咧就系公民党嘅，咁当时我都节目同大家讲过啦，我都走去埋握下手，同佢握下手，跟住佢嗰个徒弟竟然同我讲，佢哋啊中票噶嗰啲。一车车人嚟都唔知边度嚟，未从来未见过噶咁样讲。我话啦，哇！公民党都中票，呢、这个世界都几灰，即系几灰鞋啊！咁啊，大家得个笑字啦。咁啊，但系咧，为林郑月娥咧，一个就嚟六十岁花甲之年嘅女人， 系嘛？ 参选特首，当然守咗几廿年生寡啦，等于系咪冇男人喺身边？亦都冇好耐冇明嘅男人除吓， 都冇几廿年嘅，十年八载咁啦， 十几年啦，起码都十几年冇明嘅男人除， 面嗰阵就系冇嘅，但系底嗰阵唔知嘅。 去圣母玛利亚咁啊， 系 突然间怀孕，唉，点解释咧？冇得解释嘅，上帝啦，上帝既然可以叫你参选，梗系有时都不时陪下你噶啦，系嘛？ 咁以后要改名圣正， 圣正月娥华加 S T 喺前， 系啊。 呢个叫做林郑咧，一个60岁嘅女人参选特首，最令佢津津乐道嘅事咧，竟然系中学时代嘅辉煌。咁你中学打后嗰啲事，系咪叫做乏善可陈咧？系咪叫做黄种脚不消蹄咧？ 咁唔系咁讲嘅，因为佢话啊嘛，佢读紧中学嗰阵时候，年年考第一噶嘛，考第四嗰年咧就喊到唔识收声噶嘛。 哦。 咁但系你入咗大学之后，咁你知道喺 大学就梗系考第一噶嘛？ 大学就梗系啲人就梗系叻人集中晒喺嗰度啦。当年香港大学， 系 因为谂下，如果啊你谂到啊，如果佢系 first honor， 即系一级荣誉啊。佢仲唔而家讲到通天咩？肯定唔系一级荣誉啦。 即系咧喺中学就考第一啦，去到大学咧就变咗入唔到流啦， 可能系二级二 A 啦 ，second A 啦，可能系。 系，总之就唔轮到佢威啦。哦，咁唔怪之得，净系讲中学唔讲下大学 啦。好似叶柳系 first honor， 叶柳 first honor， 叶柳叻啲喎。 陈方安生 first honor， 呢啲就系真系当时嘅精英啦。即系林郑呢啲咧就唔系精英啦。坦白讲，佢能够知。可以爬上一个高位咧，纯粹系香港咧有一个系统叫做逆向淘汰机制，专门就系将啲水鬼升上嚟做成王嘅。 喂，系近呢段时间，即系九七前唔系， 九七前少啲嘅，九七前嘅水鬼难升啲嘅，啊，而家嘅水鬼咧就容易升啲成王嘅，咁啊变咗升咗好多一系列嘅成王咧，尤其是梁振英一当道，系咪？ 鸡犬升天， 满朝都系水鬼，其实。系咪呢个咧？坦白讲，可以用一个咧叫水鬼统治集团嚟形容呢个梁振英。 有一句嘢嘛，那个签文叫满城鬼卒皆为妖嘛。 满城鬼卒皆为妖，系嘛、 啊？早几年噶咯，呢、 這 个 系啊。 哦，唔系眼前鬼卒皆为妖，嗰、那个车公嗰个签系嘛？ 呢支好靓，呢支 系啊。咁啊，我哋。讲下呢个即系今日咧，林郑咁佢搞咗一个类似呢个报道大会嘅嘢啦。咁但系坊间咧，好似见到佢嘅 Facebook 系好多人入去揿嬲嘅。 佢开咗 Facebook 咩？ 唔系啊，人哋直播咧 ，Facebook 播出嚟，譬如要 哦嗰条片 有线嗰条片啊，苹果啊，要讲一样嘢，苹果真系你执捻咗个部门佢啦，每一次你 live 直播都断线睇唔捻到噶，人哋港台又得， 我香港都系咁啊。 系啊，港台冇断线噶，跟住有线电视系冇断线，系得你苹果睇唔捻到。 咁要执， 好心你执捻咗佢啦，你当嘢。次次都系噶，每一次苹果都系睇唔捻到噶。可能你特别多人睇啦，系嘛？但系你嗰个负荷唔得咧。 或者好似阿曾俊华咁咧，今日一开档众筹就已经爆咗啦。 爆咗啦，好犀利！曾俊华佢话咧，下昼中午定下昼开啊？ 十二点开系嘛？ 十二点开就瘫痪咗个网站， 塞车啦！ 一万人入去啊，即刻系嘛？ 系啊，因为咧个个争住俾钱佢使。 不过咧，我而家预计咧，就嚟咧会重演类似嘅嘢噶啦。 系， 就系林郑如果正式开 Facebook 嘅话咧，佢将会有万九嘅人入去嬲嘅。 哦，系 啊嘛。 如果佢正式开嗰个就系，因为有个假嘅 Facebook 咧，都已经好多嬲噶啦。 唔系，到时咧就好似啲港马咁样，准备起步，一出闸，砰咁样即刻就嬲晒， 先只马一齐出闸咁样系嘛，个个入去屌佢系嘛。咁啊嗱，林郑咧，据即系佢嗰个老公今次有冇嚟咧？ 冇。 点解唔嚟咧？老公？ 喺北京啊嘛，教数啊嘛。 点解佢老公唔嚟咧？佢一个咁人生咁重要嘅一个大会， 爱上咗级雾霾咯，舍得翻落嚟。 我怀疑你讲得啱，因为咧人咧有一种咧叫做咧习惯性咧， 系啊， 你嗰个呼吸系统习惯咗啲雾霾咧，唔能够去一啲叫做 冇雾霾地方、 空气好嘅地方， 搞唔掂， 你条气管即刻唔顺噶， 搞唔掂， 即刻会咧好似叫做咧嗰啲叫做咩排斥咁样样咧，好似嗰啲器官咧。成身都是污糟邋遢的器官，突然间换个干净的肾落去会排斥噶，会死噶，所以咧，佢老公翻唔到落嚟香港噶啦，只能够喺大陆嘅啫，咁基于咁严，即系咁一个咁重要嘅一个大会咧，即系坦白讲啊，我仲以为佢老公死咗，又或者以为佢离婚，系嘛？但系咧，经过多方求证，原来系未。 你点会想象得到你而家选特首啊，唔系区议员啊，唔系两鸡半嘢人工嗰啲啊。 我老公唔出嚟撑场都有。 系啊，老公竟然唔出嚟撑场喎，系咪？即系我哋嘅标题咧，一定会话林郑月娥老公死咗。 唔系啊，可能佢老公知道咗佢系受到上帝嘅怀咗上帝嘅人咯，谂得制唔出嚟。 系。 会唔会有冲撞啊？佢老公嘅宗教？ 哦，可能睇到咩啊？即系咧，搵嗰啲麦玲玲帮佢算命咧，属狗， 属狗， 属狗，属羊，属猪，属兔， 灵灵嘅面。 所以咧就回佢老公个生肖啱啱冲佢。 佢老公个生肖可能唔可以出席添啦。 系可以系啦，唔方便出席。所以佢咧两个仔咧都只系一个出席啫，系嘛？ 喂，咁即系有啲问题喎、啊。咁佢老公信咩嘅？老婆信天主啦。 老公唔知咧。因为咧， 按照咧，佢个教咧就系一定要两公婆都系嗰个教先可以结婚。 天主教未必， 天主教未必，因为我以前读基督教， 基督教就一定要两边都要嘅。天主教未必， 系咩？即系娶个基督教嘅？ 基督教系讲到明话，如果你哋两个唔系教徒，系唔匹配嘅。 哦， 基督教嘅一定要两公婆都系基督教。 通常就系嗰啲教会自己搞嘅，因为基督教就冇个罗马天主教廷嘅嘢啊嘛，其实系教主个教会好自主嘅。但系嗰啲教会咧，通常咧就会鼓励你哋里边自己搞掂嘅。 哇，叫佢自己搵人信咗佢系嘛？ 唔系，佢哋好中意咧喺个教里边咧。帮你物色嘅 哦，系啊系啊，即系嗰啲配对大会咁样。 不过当年蒋介石同宋美龄结婚，蒋介石都未系教徒嘅， 后期先系教徒嘛。其实佢信唔信教，我都有啲质疑。 信教唔可以杀人噶， 咁冇办法喎，咁多信教都杀人系嘛？ 系 好多啦嗱，咁我哋咧嗱，其实我哋一路咧，即系有听开我哋节目嘅网友都知道啦，我哋一路都唔系十分之太喜欢呢个叫林郑月娥嘅人啦，系咪？因为佢其实咧真系叫做咧案底累累啊，系嘛？做社会福利处处长咧，就呢个一笔过拨款，搞到啲社工咧好难做。真系好多社工好难做，因为咧你拨咗款之后咧攞唔翻噶啦，啲钱就系、是、即系你用特 咗 就 冇啦，系 咁 多 噶啦，变咗社工咧嗰啲好多系睇餸食饭，真正要帮助嘅人帮助唔到。咁另外咧就系 cut 综援啦，系嘛？2003年系嘛？ 2003年 cut 综援减11%，一个心系基层嘅人咧，老实讲啊。林郑月娥绝对唔讲得啲说话嘅，因为咧雷公真系第一时间出嚟劈佢嘅。 佢唔信嘅，佢信天主噶嘛？ 天主都会劈佢噶嘛？证明佢真系揾唔到嘅。佢讲个天主奸夫嚟嘅，真边有咁多天主啊？系咪先？即系我哋睇咧一个对于呢个叫做嗰啲人命咧，其实佢系真系一个战士嗰种人命嗰种人嚟，佢系完全都系属于高高在上嗰只噶啦。咁除咗呢、這个社会福利处呢个叫做公职啦吓，呢、這个案底累累咧，咁做到发展局局长咧，亦都系案底累累。 80%， 系啦。第一件事咧，佢应该咧就系、是、成为田生地产嘅荣誉主席，因为佢咧就系、是、通过呢个放宽呢个90%强拍咧，放宽到80%，令到田生地产系出嚟大量收购嘅。咁所以咧，应该田生咧就。俾翻个永远荣誉主席去做。 如果咁嘅话咧，佢做唔成特首好啲，因为做咗成特首咧，要做呢啲永远荣誉乜乜系难搞啲嘅。 等咗5年咯。 唔系咁，佢可以唔做，佢可以卸任先做噶嘛。 但系问题卸任先至做，你都麻烦噶嘛？你话晒叫有个特首喺度都烦噶嘛？你但系你唔系话退任嘅政务司冇乜所谓、 啊。哦，咁啊，佢两者选择，佢宁愿唔做田生嘅永远荣誉会长啫。 特首有权、 啊，佢系做特首嘛？佢如果做咗特首啊，到时可能60%强拍啦，80%都麻烦啦。 强拆添乜 啫？强拆， 直情任鸠你拆啦！ 强拆好， 直情你有个单位俾你拆噶啦，系李德华捻知你死啊，系咪先？ 横掂都系啦，横掂又全面大陆化， 全面赤化，系咪？我哋头先喺度讲笑啦，我话啦，香港啊，而家仲未啫，以前我去印尼啊，嗰本 passport 要夹钱喺度嘅，如果冇夹张美金喺度啊，唔捻俾你过关嘅。 唔系好多东南亚国家都系噶， 越南都系咁，到而家都系咁样，印尼而家唔敢收啦。 佢而家印尼唔可能对大陆过去嗰啲会多啲。 啊，要收钱啦！我话香港啊，再俾佢哋赤化多一排啊！你第日啦 passport 要夹两嚿水先俾你过关啊！ 唔系，你直头好多。 你谂住行呢度啊？得，俾100蚊先俾你行呢度啊！如果唔系唔捻准过。 我谂直头可能好多国家取消免签添啦，会。 系不断会，即系总之香港一路咁嘅赤化落去，好啊，好大镬噶啦！第日大家咧要过翻60年代嗰啲旅乐嘅日子噶啦。 喂，咁如果要搞呢啲诶，惊住俾人哋 cut 免签嘅话咧，咁系咪要使多啲钱，即系申请本？如果你得嘅话，可以申请本 BNO 咧？ 冇申请开有得申请嘅咩？ 97年之前拥有过就得。 你拥有过？ 拥有过咧？ 冇用我唔得， 咪咯。 冇用过就要查，就要排搞啦。 冇噶，好多人都冇噶嘛。 如果97后出世就唔使谂噶啦， 唔使谂啦。97前出世，但系冇拥有过都唔得。 哦，咁啊，即系唔使啦。因为当年咧，我都有谂过去排队嘅，不过咧，见到湾仔运动场，即系政府话要拆嚟起楼嗰个运动场咧吓，就排晒打晒蛇饼嘅。我搭巴士经过，蛇饼咧系排到出去出边嘅，咁冇可能排队嘅，排到去港湾道啊。你谂下几夸张先得噶，未去到英军中心呢条龙， 见到 总之就好捻夸张， 见到条队都脚软啦。 喂，成个球场排晒，我话排乜嘢啊？吓，有啲咩以为有啲咩纪念币啊？ 系咪咩？即系打交嗰单啊？ 唔系打交，当时 唔系都有打过交，有零星打交， 一个打三个几 啊？哦，高飞啊嘛嗰、那个，即系嗰个阿叔啊嘛。 啊，有零星打交， 用名 个高飞好抽得噶，嗰个高飞。 哦，黑社会好似嗰啲系 真系抽得噶嗰、那个。 系嗱，咁我哋咧即系翻讲翻呢个林郑啦，佢啲公职真系未数完啦。佢做发展局，另外仲有一单公职啊，就系皇后码头。 好打得 打咩呢？打朱海迪啊，任宝林啊， 叶宝林， 叶宝林， 嗰时 任宝林咪嗰啲 揾铁链锁住自己，系咪金英嚟噶？ 唔系，总之嗰班左交啦，嗰啲左交，系嗰班当时其实大家都知道左交噶啦。咁啊，嗰班佢打呢啲左交唔手软咯， 左交唔还拖噶嘛， 左交唔还拖嘛，你系官嚟嘛，唔通佢打柒你咩？所以咧，就有人咧就盛赞佢系叫好打得。成赞佢嗰个嘢咧，入咗去坐7年半， 玩佢嘅啫嘛，话佢好打得啊！ 哦，唔系真心嘅， 系玩佢，其实系笑佢嘅， 系咩？ 笑佢嘅， 真定假啊？ 笑佢嘅， 我听闻就话系玩佢嘅，明系玩佢，笑佢话好打得嗰啲。 笑佢嘅， 系 阿肥龙系笑佢嘅， 系咯，肥龙而家入咗去坐7年半， 瘦晒啦，而家唔肥啦。 系啊，因为佢话喺入边想自杀啊嘛，人受唔住， 病得紧要。 唔系， 你喺出边叹惯食惯，系住喺礼顿山，系嘛，双连单位，吓、啊。点坐得监噶？ 做几耐先翻出嚟啊？ 判7年半，你谂下啦。 咁你 有 求埋假期？ 有折头嘅， 求埋假期。 七折啦，五年出得嚟啦，7×7=49，5年出得嚟噶啦。 应该都坐两三年噶啦。 好似坐年几嘅啫。 佢早过刘梦红好多噶。 哦，系啊，早过刘梦红啊。我谂3年到就出得翻。 刘梦红都差唔多出啦。 刘梦红差唔多啦。 刘梦红判年几啫嘛？ 18个月咯。 系啊。1年到咪出得嚟，差唔多噶啦。 嗱，讲起刘梦红咧，佢又写一篇嘢就话，即系讲689啦，系嘛？好似有啲忏悔叫人哋今次即系讲翻佢啲嘢，但系咧佢系一个叫做咧大罪之身。嗱，当年咧佢就系咩撑错老娘啊？喂， 烧错炮仗， 烧错炮仗，撑错老娘， 投错票箱 啊 啊！喂，你讲呢啲嘢，你喺度根本就鸠噏。当年佢系行政会议召集人嚟噶，唐英年政府、曾荫权政府所做嘅衰嘢，佢全捻部知噶，全捻部有份噶。 系由老董嗰阵时已经做咗行政会议， 冇错啦。 喂，老董好中意佢噶。 你老董开始嘅，即系成个特区政府所做嘅衰嘢，你全部有份。你点会记得啦？ 房屋嗰啲嘢， 仲即系反而喂，你呢个叫做唐英年做财政司，后屘政务司，佢嘅时间都唔够你行政会议做得耐啊！你嗰份如果讲。即系特区政府罪责，你严重啲，佢竟然出嚟话唐英年点样唔好，点样唔好。咁另外呢样嘢咧，除咗要追究呢个刘梦红责任咧，更加要追究社民连同埋呢班左交责任。呢班 就系围塘工， 围塘工。喂，你哋呢班人当时就诶呢个点讲啊？唐英年系抵死嘅，点样？咁令到梁振英嘅民望咧就急升，系你哋一手 做。好似阿民怨大将军大队啊嘛。 佢哋总之全部有份， 好多人， 成个。社民连全部有份，同埋嗰啲商业系咪商辉系嘛？ 美点商辉 系啦，同埋叶宝林呢啲全部有责任嘅，你哋仲欠香港人一个道歉啊！ 系咪？而家啲人喺度讲翻啦，又诶，而家两害相权取其轻，当时啊，啲人冇人察觉到呢个梁振英嗰、那个话，嗰个破坏。 因为佢哋太后生，佢哋冇经历过基本法起草嗰阵时，冇见过梁振英嗰个款，所以系唔知嘅。甚至乎六八九系呃到好多后生嘅记者嘅。 系啊。 因为啲记者系冇嗰个根，冇嗰个记忆啊，所以唔知佢系咩人。 佢哋冇个记忆啊，但系佢哋系相信陈文广嗰啲叫民主回归派卖港啊嘛。 当其时其实任何人都做唔到嘢噶啦。 当时喂，上面要收你冇办法唔收，你只系希望佢收得唔好咁粗暴啫嘛，系咪？而家就俾嗰啲本土派就将佢哋诬陷成呢个民主卖港。 因为佢哋就系、是、又系恰你冇嗰个记忆咯， 冇记忆咯，因为 嗰阵时边度系同民主回归派有乜关系啫？ 嗰阵时邓小平咁癫，系人都怕佢啦。 唔系，仲有一样嘢，根本喺嗰个时候民主回归派有几多人啫？我够胆讲啊！一架单程巴士都载唔晒，都可以载晒啊！ 因为嗰阵时系刘乃强嗰扎，嗰啲先系叫民主回归派啫嘛。 就是、回点嗰扎，其实就得回点嗰扎，即系曾树基啊、刘乃强啊嗰扎人嘅啫嘛。 大部分人又是嗰阵时嘅，即系民主港同盟前身，根本从来都唔会支持。 嗰班咧，即系太平山学会啊、民促会啊，嗰班咧就叫民主拒共。 哦 当时就民主拒共就唔系民主回归，真系民主回归就系会点嗰班友，但系仲系会点仲系部分啫， 唔系全部啊， 都唔系全部， 即系投咗共嗰班啦。 嗱而家你见到投咗共嗰班就基本上系噶啦， 所以咧佢哋咧系恰人哋嗰啲记性唔好，或者唔知道啲历史，就歪曲呢个历史咁解嘅啫。 诶，同埋讲翻你以前三十几年前共产党。边度会估到自己今日会咁啊？都唔知啦。即系譬如你话啊，我会唔会将来可以申请到北京奥运啊，入到 WTO？ 佢自己都估 谂都谂唔到， 都未有未有嗰样嘢。 因为呢两嘢咧系导致佢哋嗰个贪腐问题咧剧化系好紧要。如果自己观察，咁佢自己估唔到去到呢个地步，即系你将呢样嘢赖翻三十年前判断错误，真系有少 冇可能啊！你谂下，喂，当时啊。即系你净系讲呢几年嘅形势，大家都冇人估到啦。喂，2008年奥运系得少数人去反对嗰个奥运啫嘛，大部分人都支持噶嘛。啲运动员个个当英雄嘅，系咪？喂，啲人出嚟抗议，话同一奥运，同一梦想，喂，同一人权，即刻俾人屌啦！嗰班人系咪？举一副牌，同一人权啫嘛，即刻俾人屌，系啊。 唔系嗰阵时最大镬就系阿陈巧文整支雪山丝旗出嚟，即刻俾人揿啦。 系啊，系啊。一样啫嘛，即系咧，你系估唔到个民情系变得咁快噶嘛？ 唔系，其实一过咗奥运就开始变，因为一过奥运之后就第一单嘢就系呢个 民主地震， 奶粉啊， 奶粉， 大大 唔系唔系大奶粉，肾石奶粉， 汶川地震啊，奥运之前嘅五月几噶嘛？ 五月系啦，五月啦， 之后就系嗰个叫做肾石奶粉 啊，因为嗰阵时系冚住咗嘅，其实系。一早就发生咗。 澳洲嗰边踢翻过嚟， 纽西兰。 系纽西兰踢翻。 纽西兰嘅总理 踢翻过嚟。 咁所以咧嗰阵时嗰个大陆嘅形象系一路差到跟住加埋呢个金融海啸啦，2008年开始，2009年嘅金融海啸啦，2008年，咁啊变咗咧成个嗰个叫做咧，对于大陆咧系越嚟越唔信任。 喂，到今时今日啊，我喺大陆仲有好多朋友都系仲系讲紧呢样嘢，就话金融风暴系大陆攞钱嚟救香港 嘅。哦，即系佢讲紧1998年 啊，金融风暴嗰次。 哦，系啊，上面 佢哋宣传系 上面宣传系 佢宣传系咁 嘅，系救香港嘛，即系香港系冇钱噶嘛，佢哋唔知道香港政府攞咗1700亿出嚟买。 另外仲有离谱到咧，就系话当年共产党收翻香港咧。系俾咗6000亿英国佬先收得翻，我话唔系啊嘛，你点样听法咧，大佬？ 调翻转头，英国佬俾咗6000亿你啊，嗰啲外汇储备啊，嗰啲， 仲有嗰个 土地基金， 有咧起机场嗰十大建设咧， 嗰度1000亿玫瑰园啊嘛， 嗰度煲到好大就话英国佬想立晒香港，想洗晒香港啲钱， 系 啊，嗰个叫老平，嗰阵时就喺度讲，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你说什么？都得一个领土，什么也没有啦。 咁啊！佢而家做翻嗰啲基建都系同嗰阵时差唔多嘅啫嘛。 唔系而家嗰啲，而家大镬啲，而家系而家摆明系，而家摆明系烧你啲钱啊！ 贵好多又唔好用呢啲嘢。 你话呢条跑道咧系可以落机唔可以起机噶？而家嗰条第三跑系。 哇！咁要嚟做咩啊？ 咪就系净系俾啲廉航落机咯，系起唔到机噶。 咁使千几亿嚟做咩？ 系啊， 使唔使拆咗 Tunnel Two？ 因为要拆， 听闻话要拆， 要拆 Tunnel Two， 几时拆？ 未知， 未知， 好似受嚟嘅，都工程都开始进行啦，好似话系嘛？ 唉，即系 咁上下啦。佢系搬咗去第二度，定系剩，以后剩翻个一号候机楼啊？ 佢起码要暂时拆咗先。 不过个二号候机楼咧，又真系冇乜好好多人，即系好少人去嘅。 喺廉航嗰啲， 廉航喺嗰边， 廉航啲做嘅 check in 咯。 哦。嗰、那个地方少好多人去噶嘛，主要去 我哋出院完都要坐火车坐铁路翻过嚟呢边噶啦。 系嗰度喺二号嗰边， 二号出院咗之后都要坐翻火车去， 坐 火车 过嚟。系好远嘅，出去搭飞机好远。 坐翻火车过嚟呢边 喂，好远噶。 系啊，咁我哋啲话题扯得太开啦，我哋要讲翻入嚟嗰几个啦，讲翻曾俊华。喂，嗱，呢个今日咧，其实即系讲林郑之余咧，就要讲埋曾俊华噶，因为咧佢 特登嘅咧。同日开波嘅， 梗系特登噶啦，要食住你嘛，因为咧佢系要凸显，即系佢我上两集都讲咗啦，曾俊华咧能力真系九流，但系公关真系一流。 佢成个过程而家都系好轻松，好谈笑用兵咁去面对任何攻击嘅。 系啊，佢亦都唔即系唔同你打烂仔交，亦都唔同你嚟张衰角，你屈佢，佢就轻轻大过。 你有份噶嘛？ 系啊。咁啊，跟住咧就系讲嗰个， 系你出信要叫人咁做嘅， 系 咯， 系 咯， 系你出信叫人唔好答嘅， 即系林郑咧，即系呢单嘢咧，佢即系自己攞嚟衰 两次噶咯。第一单就系话全民退保条数系财政司计，跟住阿曾俊华即系话冇计过我条咁嘅数。 咁第二单咧就系话佢叫佢唔好答四个议员，原来林郑你落 order 嘅，你又屈鸠人哋，又话你喺咩即系破坏行政立法关系， 做和事佬啊！ 你真林郑月娥从来都破坏嘅关系噶啦，系咪先？ 我初初听到仲以为啊，你讲边单嘢啊？又呢单唔系啩？ 唔系啊，好似你 呢啲叫做贼喊捉贼， 系啊，唔系啊，仲要嗰个贼俾人捉咗噶，你仲要讲翻转头系嘛？ 佢冇睇报纸啊！ 佢真系冇睇报纸啊！林郑月娥咧，佢即系啊！依样嘢咧，有个网友咧，即系其实唔止啊，有唔少嘅网友 PM 我咧，要求我向两批人士道歉。第一批就系向欧阳炳强以及释囚道歉。第二就系要向咧庇护工场嘅里面工作嘅人士道歉，因为有个社工佢话俾我知，佢哋庇护工场里面嘅工作嗰啲。职工咧做嘅职工咧，都识得 去八达通 咁，用八达通同埋识得买厕纸嘅，所以咧绝对系有自理能力嘅。 欧阳炳强都识搭地铁， 欧阳炳强一定系识搭地铁噶啦，而家，所以咧我要向住依班色筹同埋咧，全香港嘅色筹同埋咧庇护工场嘅人士咧系 郑重道歉， 郑重致歉嘅吓，咁啊。系啦，咁啊讲翻呢位胡苏贞今日仲有一个新游啊，就系、是、咧搞众筹喎，喂而家好兴众筹喎，嗰啲叫做粮油又搞众筹啦，虽然筹嘅银码就麻麻地啊，唔系好多，咁啊胡苏贞又搞众筹，胡苏贞成功好多、啊， 百 今日截至而家， 头先睇百六噶咯， 160万咯、啊，头先我哋嗱我 几个钟啫， 12点开，12点10点几，而家10点几。十个钟头， 星期五晚而家， 十个钟头就筹咗160万，咁啊今晚去到凌晨有机会200万，去到凌晨有机会200万， 听朝瞓醒300万啊， 瞓醒唔知啦，因为有时你知有啲人夜啲瞓噶嘛，咁啊 假期 有钱啊，筹到几时啊？ 应该筹到2月14定系3月尾啊？提名完结啦，咁佢都系肯定系第一时间报名噶啦，系嘛？我觉得有一样嘢咧，系2月14号咧，林郑月娥系第一时间会去冲去报名嘅，因为如果佢唔冲去报名，有机会上面会得停佢嘅。 系， 我觉得会，因为佢咧其实做咗好多咧好严重嘅问题，就系咧今次你几个呢啲，坦白讲啊，就算你叶刘好加埋佢三个，加埋胡国兴，其实都系建制嘅一部分，系建制里面嘅人，冇反对派参选， 系啊， 系咪？全部都系建制嘅话咧，你其实只有一个人赢，而经过呢个689呢四年之后咧，系一定要，即系坦白讲啊，真系要叫做咧休养生息嘅，因为咧四年斗争咧太攰啦，香港人已经啲人唔愿讲政治，真系唔愿讲呢样嘢，个个都系喂你俾人唞下啦，老实讲啊，冇可能唔唞嘅呢个世界。咁啊，老实讲啦，一个咁嘅特首咧，系需要休养生息咧，就希望佢大家都高票少少，系咪先？亦都唔想小票个689，可以做啲咩啊？ 就係、是、叫林鄭月娥唔撚選咯，你都冇機會嘅啦。你而家九點幾個 percent 支持，人哋60%選乜撚嘢啫？系咪先？ 追都追唔到啦啩？ 冇得选啦，系咪先？你当自己巴基之星啊？ 你睇，但根据呢个明报又唔系咁讲嘅噃。 系 明报点讲咧？啫，好近嘅啫。如果四佢系咁嘅，四个人一齐做民意调查咧，就相当近嘅。 系， 但系如果单对单咧，就胡须真人好多嘅。 系， 即系拉散咗。 系啦，因为讲真，好容易谂到嘅啫。大家两 pair 人啫嘛。 系。 葉劉咧係搶唔到阿林鄭幾多， 是 但係胡國興，如果你話走去做，如果你話走去做民意調查話，胡國興係搶到胡蘇貞好多嘅。 哦，嗰、那個係出邊，即係嗰個民意。 民意調查嗰度，即係、就是、所以咧，如果單對單就胡蘇貞會贏好多，但當溝埋就未必啦。 係。 胡國興乜都得噶嘛，佢都唔係諗。 因為胡國興就喂最輕鬆啦，因為根本。唔谂住赢嘅， 唔系谂住选到， 唔系即系上次我咪讲啦，咪即系嗰个前苏联个古仔咁咯。佢还定乜捻都冇，咪应承你咯。有嗰样嘢唔清现实得你啦，系咪先？ 喂，佢如果入到闸，佢话打到共产党都得噶喎。 哦，咁唔够胆讲，始终呢样嘢唔敢讲嘅。喂，呢节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过。 好，多谢。 好。